但愿你的眼睛只能够看得到笑容。王菲的歌词多么简单，有多么的美好。这是王菲在百代的第一张唱片，取名就叫做王菲。林夕依然负责了大部分的词，张亚东也负责了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这首歌叫做《人间》，也是这张唱片当中最知名的一首歌。那时候正好赶上了亚洲的金融危机，所以呢，整张专辑当中没有收录粤语歌。但是呢，在香港尽管销量不尽如人意，在台湾却卖出了非常好的成绩。香港一直是一个华语流行音乐创造奇迹的地方，这里也造就了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是谭咏麟在上一张专辑相隔了十几年之后突然发出的一张新的专辑，叫做《最爱笑的人》。有人问，最爱笑的人是谁呢？答案是，这个最爱笑的人就是谭校长自己。 心汗水中的路途，成功会像路牌一样清楚，竭尽全力前行，哪怕孤独，像我这般认真，凡事皆可能。每一次高度都是不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站在前山顶看风云掠过，我唱我的歌，比唱天下合。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跟上我速度，星光中追逐彩虹，相信汗水中的路途，成功会像路牌一样清楚，竭尽全力前行，哪怕孤独，像我这般认真，凡事皆可能。每一次高度都是不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站在前山顶看风云掠过，我唱我的歌，一唱天下合，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跟上我速度，星光中追逐彩虹，坚定的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那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会笑的歌。黄沾他一直是一个爱笑的人，所以他写的歌也不自觉地会带上一个笑字，沧海一声笑，还有93年他为笑傲江湖东方不败所写的只记今朝笑。1992年金庸曾经专门打电话给拍这部片子的徐克，他明确地反对林青霞来出演片中的东方不败，然而那是徐克力排众议之后才有了林青霞版独一无二的《笑傲江湖》。虽然这样的颠覆让金庸先生对徐克的改编大为不满，但是东方不败在林青霞的演艺生涯当中的确站到了一个非常丰沛又独特的角色。这是林青霞所演唱的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只记今朝笑》，这是怎样的一种笑呢？其实青霞姐姐的歌喉算不上专业，但是这首歌她却唱出了东方不败，也唱出了自己的 激流勇退、淡泊名利，那种潇洒快意、笑对人生的态度。四十岁选择披上嫁衣，远离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林青霞，和甘愿隐退江湖的东方不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找到他们性格当中的那一部分的重叠。不可复制的黄沾的经典，还有同样不可复制的林青霞。有了青霞在前，女性的古装的反串好像难以有人再出其右。在后来的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时候，王祖贤假扮以东方不败的造型出场，实在让人有一些为他担心。不过小倩的鬼气丝毫不输青霞姐姐的英气，妖媚当中透露着几分阴郁，目光流转，勾魂摄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作曲，同样也是一个孝子，孝红尘。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劫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格人不想靠，花在眉也不想了，任我飘摇，天越老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不自追悼，骄傲，歌

轻照，映出花月了，但望相看慰寂了，时刻与共享分秒，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梨涡浅笑，似把君邀，以梦轻泛浪潮，春宵犹未觉晓，梨涡虽悄，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玉人妙。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玉人妙，梦已消，花依旧玉人妙。 只需一句梨涡浅笑，仿佛能够让你感觉到怡人在前。人其实是会变的，写歌的人也一样，就像你现在提起小虫的名字，可能想到的是他后期很多的都会情歌。其实早期的小虫一直迷恋着古典，一向古典的小虫撞到了古典而不婉约的李丽芬那样英雄豪迈又豪情的声音，于是呢就擦出了这样的火花。这首歌点燃了那一年的大街小巷，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一个男歌手在唱，看过 MV 之后大吃一惊，然后喜欢上这个有个性的声音李丽芬。她的笑这些年来一直如此得意， 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当我失去你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爱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会笑的歌，这个唱歌的人是九十年代很多青涩少年的梦中情人，他也被称为自然歌手，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没有专业修饰，但是却会给你带来最直接的感动。孟庭苇，你听海是不是在笑？ 我一句最美的誓言，把它写在沙滩上面，让每朵浪读一遍擦一点，你就可以忘记，不必实现。送你一串回忆的项链，让它吻在你的胸前，那不管风要把你吹多远，我就不怕独自怀念从前。你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笑有人以为用痴情等待，幸福就会慢慢停靠。你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有人梦做的醒不了，笑有人以为把头抬起来，眼泪就不会往下掉。 你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这种笑或许是一种笑话，一种嘲笑，但谁的青春没有过一段自己也觉得好笑的过往呢？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嘲的勇气罢了。或许孟庭苇放在现在的歌坛会迅速地淹没在那些华丽的节奏当中，就像当年纯白的我们如果放在这个时代，也是跟电影夏洛一样天真又可笑的角色。一首会笑的歌，这首歌来自于《旋风小子》里那个有着脱俗的笑容的女孩，那个曾经为周杰伦写了很多首歌的才女，许若瑄，《爱笑的眼睛》。 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去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